我宁愿听人力讲下笑啫。HKPNS.com， 我系探长。 飯食唔聽網台，你就聽下食啊 ！HKPeanut.com， 我係傑斯。 生活態度就喺呢度 ，HKPeanut.com。 司马力日久见人心，柯迷信讲真话，大军草。 Get up， 精英都好胜，义勇要出战一拼。 咁就我哋之前咧，即系其实我同阿教授啊喺呢个石破天惊里边咧，就做咗 好黑 sell， 好黑 sell。 唔係，其實唔係黑唔黑 sell 嗰集，即係其實係嗰個 view 好勁嘅，成萬幾嘅嗰集咧。 自吹自擂，自吹自擂，自吹自擂。 我哋就講呢一個因為嗰陣時嗰期咧，阿蕭建華俾人拉鳩咗。咁但係蕭建華俾人拉鳩咗咧，我哋發覺有條友咧， 以為蕭定一 咩？咁我哋發覺有條友咧，即係喂咁耐都未俾人拉嘅，即係尤其係即係對呢個中央領導人啊，多次咁樣即係叫做係人身攻擊啊，又話呢個國擾啊，係咪？即係講個張德光係國擾啦嘅呢個即係城報啦，城報嘅呢個叫咩話？那個主筆叫 郭卓恆啊？ 唔係啊，我係嗰個主筆啊， 漢江舌， 漢江舌啊，咁漢江舌係邊個唔知啦？即係呢個係受到高度保護啦。咁唔会乱咁拉嘅。咁就谷卓恒啊。咁谷卓恒呢即係喂你知啦嗰陣时点解喂拉蕭建華都拉得喎。係咪你戴咗三个套都拉得喎。係咪你戴咗三个安全套都拉得喎。係咪喂已经好犀利㗎啦。係咪你有中南美洲嘅一个即係呢个外交人员嘅 passport， 係咪跟住你又话你自己系呢一个咩你是不是日本即是这个不知道好像不知道加拿大 passport 啊加拿大护照跟住还有这个话香港永久性居民啦是吧他敢讲啦但原来发觉不是的。咁但 anyway 啦那时候喂但三个套都拉得喎。咁应该中国是冇人是不拉得的啦即是中共如果 target 哪个人要拉就拉得的啦。咁点解他会容许谷卓恒喺度咁耐呢是吧即是我怕我因为其实那集好多人睇的即是我怕是因为我哋嗰集做出嚟之后呢是被认为即是我哋咁样解读嘅谷卓恒唔俾人拉就喂当然啦佢后台好劲啦有人保佢啦而保佢即係嗰个寓意就係话其实即係等于就係呢一个曾俊华呢个胜算大咁但係你会发觉就係近来啦即係呢个林郑呢即係后面发功嘅西环呢就越嚟越肆无忌惮甚至乎两会呢其实都发表一啲即係多次去確认呢个中央係有实质任命权嘅一啲言论係有利于林郑嘅。咁似乎即係阿薯片呢佢逆转性嘅机会力都越嚟越渺茫。 唔係啊近排仲有人放埋啊多维杂志嘅于品海系统嘅都有讲啊刘鹤唔鍾意啊曾俊华成日放佢同埋啊刘鹤嘅合照啊。 是吧 是啊 切割都切割都。 人摆上台了真的大过。咁所以其实你见到人胡须呢即是你咁样教法啦即是我唔知啊即是佢自己就信心满满啦就觉得即是话最后关头下呢个时候下上个礼拜已经讲㗎啦已经系即是过咗期成个礼拜啦即是嗰陣时话会有峰回路转但系冇啊冇件咁嘅事啊。咁变咗即系大家都觉得系唉顶你老尾即系原本买定包花生㗎嘛系咪咁耐都冇事。咁尤其而家去搞埋谷卓恒啦咁变咗就系话支持庄真嘅一啲即系一啲期望呢即係几乎一一落空喎係咪你连即係谷卓恒啊都难于幸免于难。咁最近即係亦都係发动到呢一个即係话呢个国际刑警啦就话原来呢咁你见到琴日啊呢个星岛啊星岛系统啊大公文会啊嗰集啊全部头条就喺度话啦国际刑警就全球通缉呢个谷卓恒咁甚至乎呢就发出咗呢个叫做系红色通缉令。咁呢个即係好好笑嘅其实呢个就因为呢有即係其实呢、這个你系咪同红色通缉令呢